亿万呼吸，同一心跳，奥运有范儿，中国骄傲。 站起来！期待李发斌的好表现。 7月25日，东京奥运会举重男子61公斤级决赛，中国选手李发斌抓举141公斤轻松完成，排名第一之后来到挺举比赛。本来报了171公斤开靶，临时改成166公斤。李发斌很快意识到向上推举时发力过猛，杠铃位置偏后，为了稳住姿态，只见他向前伸出右脚大概45度，托举着杠铃，居然来了个金鸡独立。 宋财 成文， 别着急， 哎呦， 别着急， 这把真的是有惊无险啊。 这个平衡动作大约坚持了1秒钟左右，他调好重心，右脚落地，稳稳定住杠铃，裁判三盏白灯亮起，在人们的惊叹中，他完成了动作。 在手中举着166公斤杠铃的情况之下，单脚支撑啊，稳住了重心。 放下杠铃，李发斌不好意思地笑了。 啊，就是这么重要的一个赛事，我又搞这种动作出来，让领导担心了嘛，重心偏了嘛，然后核心能力比较强，硬掰掰回来这样。这个也是我个人的一个特色，那个身上伤病比较少，队里统称的小钢炮，比较能扛练。 站稳，别停， 有了，172公斤成功。 随后他又举起172公斤，最终以11公斤的巨大优势击败了印尼4届奥运会老将、雅加达亚运会冠军伊拉万，抓举141公斤，挺举172公斤，总成绩313公斤，获得金牌，创造了挺举和总成绩2项奥运会纪录。这个举重奥运史上前无古人的稳定动作，赛后立刻成为网络焦点。他生怕有人模仿，赶紧解释： 它是一个错误的动作，不建议去学习。我核心比较强，能把它给硬掰掰回来。其实虽然说比较受民众喜欢，但是我觉得它是不可取的，因为它太危险了。 李发斌1993年1月出生于福建泉州南安，9岁进入体校开始练习举重，2001年就拿到了世青赛男子56公斤级金牌。之后的十几年，他的级别一直都是男子56公斤级，遗憾的是并没有拿到国际大赛的金牌。2018年举重级别调整之后，他改到61公斤级，从此不再为降重而烦恼，成绩突飞猛进。2019年在泰国举重世锦赛，他打破了这个级别抓举总成绩2项世界纪录。同年12月又在举重世界杯上获得抓举总成绩冠军。 举重真的很苦，能取得冠军的时候，压力还有那种付出就一下子释然了，能为祖国争光就感觉知足了，中国力量势不可挡。 亿万呼吸，同一心跳，奥运有范儿，中国骄傲。 绿茵赛场，永恒经典，一支球队岁月传承，奋勇向前，荣耀京城，不畏艰难，永争第一。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，只因热爱，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